好心情这样的歌曲拉开了今天汽车音乐会节目的大幕，也为你揭晓了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十到第六位的歌曲。刚刚我们听到的正是第十位的歌曲，上周全新推荐，本周空降到第十位。 Coco 李玟好心情也是我们汽车音乐排行榜的常客了哈，是不是今天有一份好的心情呢？好了，北京时间9:07:35，问候每位正在路上正在聆听的好朋友。2021年已经倒计时了哈，今天过后呢还有31号最后一天，也就是说还有一天多的时间，不到两天的时间，我们就要迈入到2022年了。我们全新的片花也在紧锣密鼓的筹备和制作当中了，很多听众朋友都留下了语音，留下了祝福，比如说老董啊，比如说生如夏花呀，比如说1840啊，我们的好多好朋友。还有没有好朋友想在我们汽车音乐会节目当中留下您的声音哈、啊？也让在2022年在北京的上空响彻的都是你的名字，你的声音就此出名了，出名了。好了，刚刚呢也是2021年度最后一周的汽车音乐排行榜了，随着最后一周汽车音乐排行榜呢陆陆续续揭晓哈、啊，到明天的前五名歌曲揭晓，我们2021年度全部的榜单都已经揭晓了。那么在第二个小时，从这周一的第二个小时开始，我们就来回顾2021年度所有的冠军单曲，所有的冠单哈，来回顾走一遍，也算是把2021年所有经历过的事情都走过一遍。有没有感觉一首歌曲会记录你当时的状态？有没有感觉一首歌曲正好记录在今年遇到的那个人？有没有感觉一首歌曲正好记录今年最难忘的那件事情？好了，2021年就要过去了，想对他说什么？2022年即将到来了，又想对他说什么？私信给我呀，留下你的语音。 汽车改变生活，音乐打开世界。2022年汽车音乐会能量拉满，解锁爱车与音乐的最贴合玩法。每个工作日9到11点 ，FM 974北京音乐广播，腾斌为你零压甄选汽车音乐，打造移动车厢绝佳品牌。 在2022年有什么新年愿望呢？是不是有1001个愿望？曾经以青春为筹码许下1001个愿望，都实现了没有？在2000年，女子组合 Fall in Love 横空出世，杨丞琳、黄小柔、张琪慧还有冷嘉玲四姐妹。哦，原来杨丞琳最早是 Fall in Love 组合的，也是组合出道哈。哎，对了，在经过2年的乐坛征战之后就解散了哦，只有2年就解散了。不过杨丞琳个人发展的还是相当不错的，他们在20年之后再合体，这一首1001个愿望，被经历过生活和岁月打磨之后的他们重新演绎，更有其中的深刻意义了。而远离了许久的青春似乎又重返舞台，让我们感动万分。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。 明天就像是盒子里的巧克力糖，什么滋味充满想象，失望是偶尔拨不通的电话号码，多试几次总会回答。心里有好多的梦想，未来正要开始闪闪发亮，就算天再高那又怎样，踮起脚尖就更靠近阳光。许下我1001个愿望，有一天幸福总会听我的话。我还要多少时间，多少代价，青春是我的筹码。我只有这1001个愿望，有一天幸福总会在我手上。每一颗心都有一双翅膀，要勇往直前的飞翔，没有到不了的地方。 像是

比较所以麻烦，现在每天只想回家吃饭。 我的狗狗叫我快乐不难，脸要挂上微微笑的模样，没有什么天大遗憾，看着前方随风起帆，世界不会给你太多麻烦。 某个师傅说我成功很难，爱我是被公办十年时光， 相爱不难，相处却不简单， 喜欢厨房努力学习平凡。 烦 比较烦， 我比较烦，我其实没有想象的那么坚强， 不要在意势力的眼光， 专注在自己要走的方向。 最近比较烦 比较烦 比较烦， 人生这一段总有你们陪伴， 姐妹的关心充满温暖， 来有宝宝一起煮饭。 我不要啊。 不烦，我不烦，吃一杯饭也比我烦。我不烦，我不烦，吃一杯饭那不算烦。 较烦，在保留原曲的基本框架之下，如果你细心听，会听到改良之后小女生们的感觉，还有那种吵吵闹闹的友情啊。如果说男人版的最近比较烦唱的是男人不可言表的面子，那么这一版女人的音乐则是小姐妹们对于周遭事物的理子、面子、理子，就是一个是面儿，一个是理儿，理儿。上周第十七名，本周晋升到第八位，最近比较烦，继续翻身。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。 在去年我们的主题感恩祝福这一天听到的李宇春，感谢你感动我。 感谢你没有用牺牲来感动我，付出的却让我明白我要什么，不说爱上少了你，只给我暖和，只为了告诉我幸福是什么。每当我沉默，你就继续谈笑自若，像不忍心踏碎我背影，容许我一笑而过。也一时情绪有点低落，只会递给我一颗糖果。你承受了太多的寂寞，成全了我的洒脱。明明变得快乐太多，我却还是原来的我。明明爱得那么执着，却又觉得是种解脱。感谢你没有用牺牲来感动我，付出的却让我明白我要什么。不说爱上少了你，只给我暖和，只为了告诉我幸福是什么。

天与天，你给的爱永远看得见。唱作才女刘志佳2020年去年的一月推出的这首单曲 When I'm With You， 强而有力的节奏感动着幸福当中的每一个你，带给你幸福再加倍再加点糖，把歌曲的内涵和隐喻也诠释得一览无余。好了，北京时间9:33，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20段，我是唐斌，你是谁？问候每位正在路上的好朋友，不管你是开车、坐车还是骑车，不管你是固定着听还是移动着听，不管你是坐着听、趴着听、躺着听还是站着听，总之在听就好。好了，几种方式互动哈，一种方式在我们的家族群当中，这两天总有朋友掀起红包雨哈，特别感谢你们的支持，可以来发位置同时了，来发一下红包啦。还有我们的倾听聊天室，来来来聊一聊，在这个岁末，大家有什么特别要说的哈？马上就过去了，赶紧抓紧时间说哈，就没两天了。2022年有什么要说的？哎，私信给我，私信给我哈，录下你的语音。2020年汽车音乐会，我们要制作大片花啊，片花当中响彻你的声音，哇哦，一下就成名了，成名了，对。好了，2022年即将到来，在新的一年有什么新的新年愿望呢？哎，大声喊出来哈，我来帮你读出来，这样的话实现的几率是很大的。好了，在倾听聊天室当中，很多新朋友。新朋友和老朋友，好，先生磊落心田啊，还有这是只好空白啊，生如夏花，你们这些老朋友就不点你们的名字了。新朋友来看看，9998一定是我们的新朋友是吧？还有，哎，刚刚看到的雪飘大海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？不新不旧的站中间，白衣神童绝对是新朋友，是不是被我捕捉到了？好了，还有这有人说摊着听的，摊着听几个意思？有人说他的名字叫有人说。 And now, 感受汽车生活，了解汽车文化，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。 很多人呢会发现汽车开久了，发动机呢会抖动、爆震、噪音大、油耗高、动力不足、冷车启动困难，这些呢多半都是积碳引发的问题，该怎么办呢？可能很多车主都已经发现了，我知道是积碳引发的问题，我怎么办？哎，建议您用一下车贝尔哈，可以轻松的解决积碳的问题。现在第二瓶车贝尔半价，即刻开抢，咱们一起来微信搜索公众号17061345，很好记，17061345。如何可以让车辆持久好状态是每一个车主都希望的哈，那么可以建议您用一下车贝尔，天猫和微信有售，微信订购第二瓶半价，来咱们微信公众号搜索17061345，17061345。什么是积碳？咱们来说说，积碳呢就是汽油和空气燃烧不充分，或者是燃烧之后的残留物长期积累，经过高温而形成的胶质。那燃油车呢，在使用过程当中一定会产生积碳的，别着急，这是无法避免的。但是如果积碳量多了，就会引发发动机的故障，那该怎么办呢？其实呢，汽车保养手册要求20000公里左右要检查清洗积碳了哈。4S店现在呢，通常都是用吊瓶啊，或者是拆卸核桃沙、干冰这些方式来清洗。10来万块钱的车，清洗一下就得花个1800，1800咱吃点什么不好啊？奥迪、奔驰、宝马这些车呢，就得花上大几千了。哎，大几千可买个大件了哈。可以说这样的做法费钱费时，还需要承担拆装不到位的风险，很有可能哈。那如何省钱省时又安全高效的去除积碳？建议您用一下车贝尔，很简单，现在开抢，微信搜公众号17061014。17061014，车贝尔在天猫、微信都有售。车贝尔的功能还是挺强大的，而且很方便，直接加油箱，正常行驶当中轻松的就可以清除了油箱、油路、喷油嘴、进气门、燃烧室、三元催化等等多部位的积碳，可以说是省钱省时更省心。记住了吗？微信订购第二瓶还半价，来微信公众号搜索17061014，17061014，在线下单吧。 真正的勇气是压力之下的优雅风度，不变的承诺是沧桑过后的勿忘初心，世界再大也有一首专属于你的音乐。汽车音乐会，选择我，就对了。 的站台，寂寞的等待，只有出发的爱，没有我归来的爱。 火车渐行渐远，现在已经很少能够听到这样的声音，见到这样的火车了哈，是不是很有年代感？陈少华在今年六月推出的这首《站台》重新翻唱的作品，虽然时间呢还不到半年，但是你总会觉得这样的旋律似曾相识哦。其实之前呢有很多歌手翻唱过，但是陈少华的版本呢，既然可以被短视频的平台们朋友们热衷追捧，就证实了这首音乐很成功，翻唱的很成功。好了，继续来说说关于车积碳的这个问题。有车有音乐，这才是汽车音乐会。 And now, 感受汽车生活，了解汽车文化，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。 有车友可能在问哈，车贝尔功能这么强大，使用麻烦吗？其实非常简单哈，直接加入油箱，正常行驶，强大的除碳因子高效溶解积碳，轻松清除并解决积碳故障，好用呢还特别便宜。微信搜索公众号17061235，17061235，就这么简单，在线下单更优惠。 啊，您的车现在除碳是不是还在打吊瓶？挺有意思哈、啊。咱们一般呢看到在医院打吊瓶的情况，汽车也这样吗？是的，很多汽车现在还这样，那你真的是 out 了。车贝尔是专业的除积碳的哈、啊，直接加油箱行驶就可以轻松的来除碳。车贝尔推广11年之间，听过13次，通过了13次的升级，百万台车的测试，积碳清洗安全有效，得到了很多老司机的认可。你看啊，内窥镜来检测无效，还全额退款，再赔您一箱油，真的太值了。除碳保养一年就需要2瓶就够了，真的吗？这么便宜？微信订购第二瓶还半价，更便宜哈！来微信搜索公众号17061235，17061235，关注之后在线下单，还给您送货上门，货到您再付款都可以。来，再说一下17061235，17061235，轻松除碳就找车贝尔。好了，接下来继续来听这首活力歌。今天的汽车音乐会在岁末的时候，当然要多多给大家动力了。韦礼安，欣赏啊！ 无论是艳阳高照还是风雨交加，您驾驶爱车走过的每一步都需要与音乐结盟。我是汽车音乐会，一个为你定制汽车音乐的好朋友，就在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，早9点活力音乐正在发生。 海浪拍打着纯白的沙滩，波光灿烂着蔚蓝，大海对着我不停地呼唤，你还在等什么？跟着我，浪花不停地眨眼，勾动着我的心弦，音乐越来越狂野，不停歇，不停歇，乘着海浪的音阶，节奏不停地放电，心跳就越来越强烈，瞬间清爽，拥抱这片阳光，打破你的迷惘，瞬间清爽，地中海的阳光给你向上力量，大声的唱，大声的唱，大声的唱，加快这片海洋，纯白的沙滩，波光灿烂着蔚蓝、yeah、大海对着我不停地呼唤，你还在等什么？跟着我，浪花不停地眨眼，勾动着我的心弦，音乐越来越狂野，不停歇，不停歇，乘着海浪的音阶，节奏不停地放电，心跳却越来越强烈，瞬间清爽，拥抱这片阳光，打破你的迷惘，瞬间清爽，地中海的阳光给你向上力量，大声的唱，大声的唱，大声的唱，唱快这片海洋， 给你向上的力量。韦礼安说想让这首电音冲击大家的烦恼，让他们一扫而光，通通抛在2021，然后我们清清爽爽走向2022。 挑战加速前进步伐，选择捍卫一切可能，跟随音乐态度引领时下风尚，此刻出发闯荡世界，明天就在脚下，明天就在脚下， 汽车音乐会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，品牌的传承需要超越语言的力量，汽车的性格需要心有灵犀的表达，一切音乐都可以做到。汽车音乐定制，爱车最为贴切的表达，五分钟只需五分钟，完全懂你。 进入到我们的重点环节，汽车音乐定制。今天周四，咱们来关注赛车。你了解中国的赛车吗？赛车呢是使用汽车进行速度竞赛的运动，是全世界观看人数最多的体育赛事之一。来，首先了解一下漂移赛。漂移比赛呢会分为单走和双走。单走是指一辆车做动作，双走呢也叫做追走。一辆车在前面漂移，另一辆车跟上去，要模仿前车的动作，模仿的越好，并且在追走的过程当中贴前车越近，那么分就越高。第二种呢就是拉力赛。拉力赛呢会把赛道划分成很多的段，有些赛段呢只要在限定时间内通过就可以了。在事先设定好的赛道上画出20到30处，被称为是 SS 赛段。每个赛段最短是3公里，最长可以达到30公里。第三种呢就是场地赛了。场地赛车最大的特点呢是在一个封闭的赛道跑圈，这样呢就方便来观看了。所以现场比赛呢更容易做到现场的观看和商业化的包装。像大家熟知的 F1 就是商业运作成功的典型，知道了吗？大概呢这个比赛哈，赛车有3种：漂移赛、拉力赛和场地赛。一般我们观看的就是场地赛。好了，那今天为赛车量身定做的音乐是来自张韶涵的《极速战机》。 身材跳到最高，饱和度抚摸附加的电子宠物，起步带上躁动的我。

挣扎。Linda Linda Linda Linda， 你不要太害怕，有多爱你我还不会表达，没说的你都懂吗，有多爱你我还不会表达，没说的你都懂吗。 是张学友60岁了，回归普通生活的他远离浮躁，选择用安静的生活取而代之，但他自己也表达说时刻准备着重返乐坛呢，只要歌迷需要他他就会回来。哇，又是一波回忆杀了。2021年度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1周的冠军歌曲张学友 Linda 走到第42周冠军单曲。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Number one， 你说的是我不想走，你说的是我不想走，你说的是我从来不放手。我不会问你为什么，你不用教我怎么做，我要抹上最鲜艳的口红。 Bad Boy， 同名主打歌助力他站到了当年颁奖礼的最高峰。

1988年，有着用歌声惊艳流行乐坛的音乐魔术师之称的张雨生推出这首《我的未来不是梦》，在鼓励大家证明自己价值的存在。好了，时间走到2021年度第44周冠军歌曲，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Number One。 一首歌哼了好几遍，沉迷的感觉，仿佛歌词里的画面，想你你就出现。是否爱太快，我该不该来，我慢慢来。 Think I'm so around about you and I感觉，不知不觉的蔓延，我的嘴巴陪着你的可爱，简简单单也变得梦幻，跟着你的心慢慢靠近，闭上眼睛。 I think you are so around about you and I。 任何场景都可以听，毫无违和感。他不俗的唱功，把最容易超甜的那个日期，那样的歌曲，那样的情歌，把握的甜而不腻，真的是很高级。一份甜蜜的秘密，就让张靓颖为你解答吧。2021年度第44周的冠军歌曲《Jelling You and I》，好了，走过了第45周。 汽车音乐排行榜 ，Auto Music Top List Number One。 绽放的气候，我们一起战斗，会更明白什么是温柔。暧昧跟你牵着手，走过荒芜的沙丘，可能从此以后学会珍惜天长和地久。有时候我会相信一切有尽头，相聚离开都有时候，没有什么会永垂不朽。可是我有时候宁愿选择留恋不放手，等到风景都看透，也许你会

在动力火车的这首《忠孝东路走九遍》当中摒弃了以往呐喊式的唱法，用了很内敛的方式来诠释这种失去爱情之后又回到最初的地方，用回忆来度日的凄凉的心情，有别于动力火车之前的印象哈。所以在录这首歌的同时呢，他们也很不习惯，但听过成品之后，动力火车说，哇，歌曲的生命出来了，因为感动歌迷之前他们已经自己被打动，没想到自己还可以唱出如此深情的作品哈。2021年度第46周的冠军单曲《动力火车》《忠孝东路走九遍》，我先提前给你讲，实在憋不住。接下来连续听到两首冠单呢，《黑豹乐队》《无地自容》还有《汪峰》，哇天！再来回顾一下，今天我们第二个小时回顾的2021年度的冠单，真的是首首经典，你可以拿笔拿纸记一下啊。周华健的《雨人》，张学友的《Linda》，阿妹张惠妹《Bad Boy》，张雨生《我的未来不是梦》，王菲的《红豆》，动力火车《忠孝东路走九遍》，黑豹乐队《无地自容》，还有汪峰《流年呐，你奈我何》。好了，就说到了2020年度，时间走到了第47周冠军单曲。 汽车音乐排行榜 ，Auto Music Top List Number One。 好了，不用过多介绍了，黑豹乐队招牌作品《无地自容》，能够听到这样的金属气息哈。当时啊，有人听音乐听重金属的地方就有黑豹的音乐。这张专辑可以听得出来，他们的音乐有太多的感动和震撼，这就是独一无二的，当年独一无二的黑豹乐队《无地自容》第47周冠军单曲。 人潮人海中有你有我，相遇相识相互琢磨，人潮人海中是你是我，装作正派面带笑容， 在当年华语流行乐坛群雄争霸的时代呢，作为中国摇滚领域重金属的代表，无地自容取得了难以置信的轰动。当然从这张专辑和同名主打当中主打歌曲当中也可以看得出来，他们的音乐不完全等同于当年绝大部分摇滚乐的暴躁和刚硬，却选择多了几分流行的元素，做了大胆的前瞻性的探索，也为中国流行音乐的蓬勃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。黑豹乐队2021年度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7周的冠军单曲。好了，时间走到了第48周，冠军歌曲是哪一首？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Number one， 哇，继续来被音乐震撼到。2021年度第48周汽车音乐排行榜冠军单曲，汪峰，《流年呐，你奈我何》，那种对生活不服输的劲儿，让人很触动。出道超过20年的汪峰，如今依然活跃在乐坛的一线，十张录音室专辑，超过150首的原创作品，他把摇滚刻进自己的生命当中，这也就是摇滚在时间进程当中赋予汪峰的魅力吧。好了，听歌之前特别要结束今天的汽车音乐会了，和你相约明天九点，也欢迎收听正午有星光。 我不知道我可以坚持多久，虽然再长也不过只此一生，不因所有肮脏而玷污我心，不因全部屈辱而破碎灵魂。我坐在这片土地上眺望远方，当一个正直的人带着倔强，知道我能够执着多深，虽然我只是钢铁里的丝绒，不因一场宿命而忘却初衷，不因一时坎坷而辗转苟活。我站在这条街道上回望来路，当一个坚强的人笑得蹉跎，当一个蹉跎的心身怀渴望，